谈什么曲折，忘记疲惫，思念缠绕快乐，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顺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，不愿再起波澜，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，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，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想住一回充斥的夜晚，不愿再起波澜，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相信悟却太难，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难免心生眷念，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却醒悟的太晚，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海，作词任东，读歌人静瑜。风轻轻地走啊，海悠悠地睡啊，雾把它们抱在一起，像对恋人一样，你偷偷的哭了，我慢慢的醉了，爱把我们抱在一起，像对孩子一样，风停了，海醒了，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，你喜欢面朝大海，我感受你的悲欢，让我们一起走吧，划着船儿漂洋过海，划着船儿飘向未来。风停了，海醒了，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，你走了，我睡了，我们的歌声还在飘着，伴着海浪飘向远方。 风轻轻地走啊，海悠悠的水啊，雾把它们抱在一起，像对恋人一样，你偷偷地哭了，我慢慢地醉了，爱把我们抱在一起，像对孩子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，

信给你，我自己都已经忘记，经过许多年他们不曾呼吸，写了几个字给你，我始终没有传过去，自己偷偷暗藏算不算心机， 我一路走

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作词梁小雪，读歌人伍周同。时间变成游戏，捉弄着我和你，一切不再甜蜜，让我沉默在思念里。空气中的颗粒历历敲打我心，像廉价的爱情托起在风中的汹涌。晴天雨天两个有关系的天气，我在你在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空气中的颗粒历历敲打我心，像廉价的爱情托起在风中的汹涌。忍耐等待两个很忧郁的字句，放弃逃避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晴天雨天两个有关系的天气，我在你在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 时间变成游戏，捉弄着我和你，一切不再甜美，让我沉默在思念里。空气中的颗粒粒粒敲打我心，像廉价的爱情托起在风中的汹涌。忍耐等待两个很忧郁的字句，放弃逃避，如果是真的就可以。 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 迁就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星星。 了。